讲一个故事。活力 Music 课，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 芬芳， 暗黄的信件没忘。 些或者你抱紧

在屋顶撑过只是露出一段空白时刻，没有人发现我，路途比天空还遥远，一个人会不会寂寞，漂泊的心一直辽阔，如果时间只留 在我们哭的笑的泪的岁月

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而不同。 心愿，无论大小，说出来就好。九八二，许愿池。 我上个月呢有一件特别开心的事儿，那就是我中奖了。就是微博上一个经常有那个转发抽奖的活动嘛，然后我一直怀着激动心情去转发，但是从来没中过奖，直到上个月终于中了一个 Kindle， 然后当时特开心。而且还有一件让我觉得特别有爱的事情呢，就是在我中奖之后，有好多就莫名其妙不认识的网友跑到我的微博下面评论祝贺，还有说什么就转发蹭精力蹭锦鲤啊之类的，让我觉得我真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人。所以感谢这些在网上就是互不相识的人还愿意给别人温暖，也希望大家能多多爆运气，能多多爆棚啊，多多中奖。 在意外人该相遇，有同样运气是多么不容易，你懂得我的不值，我懂你的气，两颗心才靠近，等不及，这是我的奇迹，怕错过爱上你的时机，浪漫已经准备继续全新的旅行。 沙漠龚一杰， 舞剑， 哈喽大家好，我上厕所。 还有最有趣的二次元话题， 精社的所谓的这个三大法宝，就是友情、努力、胜利。 我一直都很喜欢初音，就像以前初音的歌，把所有的歌都下 来。NMM 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技巧，它对颜色的这个。 2018每周日晚7点，和小美一起打破次元壁。 我心里有片芳草地，住着亲爱的梵高先生。 嘿、hey,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，你是不是已经找到了属于你的北方女王？ 一个人的北京，怀念故乡的那座南部小城， 时刻提醒自己你曾是个少年。 春风十里， 住行 南兰掌， 十里 七月上 周游， 回诺车笔的梦。一个人听一首歌，回忆一个故事。活力 Music 用音乐讲述你的故事。 Thank you. 爱上每道光，城外的墙，风景纷扬。

不可得的城市和失无所失的爱情，你听碎了所有人间喜剧，你只微笑那次四目相对啊，你蒙上物是人非的眼睛，那是没有离别的风景，忘掉名字吧，我给你一个家。

想哭就把泪，眼前一腔热血

还看我风趣又端庄，要我眉眼，还要我杀人不眨眼，祝我从此幸福，还祝我枯萎不吐，为我撩人，还为我双眸是神，图我情真，经我眼睛透身，似我身房，还似我缺阳拐杖，有我美丽，还有我贪恋着迷，愿我百岁无忧，还愿我徒有泪流。 要变心，像时光难倒回，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。

身旁。Selena, Selena, Selena, Luce, Modena, Selena, Luce, Modena.